我们来看但以理书这卷书。当我们去看但以理书的时候，这卷书很有意思哈，头六章基本上全是叙事的精彩的故事。后面的六章呢是跟启示录类似的文体。多说一点，启示录基本上是照着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的一种写作模式来写的。所以呢，但以理书的后面的经文，学过启示录的同学就知道该怎么去读它了，学过创世纪的就知道该怎么读但以理书的前六章的经文了，对吧？所以如果前六章怎么读呢？怎么读创世纪就怎么读前六章，这个后六章怎么读呢？怎么读启示录就怎么读后六章。所以但以理书很有意思，对不对？前六章像创世纪，后六章像启示录。好，在这卷书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的背景。但以理的时间跨度是整个被掳于巴比伦的时期，好悲催啊。从少年离开故土，这一生都活在巴比伦。如果他不敬畏上帝的话还没那么痛苦，敬畏上帝让这个事就更痛苦，对不对？一生想望巴比伦，敬畏上帝，但一生想望西安，敬畏上帝，但只能活在巴比伦。各位，这件事儿你仔细想，非常非常的痛苦。有没有可能你一生想干一件事，上帝都没有让你干成过？表面上那个事儿你一生都做不了，但在本质上你还在侍奉上帝。许多的宣教士都是这样的，宣教士离开自己的故土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的时候，他们想在那里传扬福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里逊一生没进得了，传的福音是几个？两三个，如果我没记错，两发，对吧？他们，但是所有学中国教会宣教的马里逊都是一个跨不过去的名字。他做的贡献，上帝大大的使用他的果效，真的是超乎人的想象。戴德生，你知道我们觉得宣教的成功的典范叫戴德生，我们觉得宣教的成功的典范不叫马里逊，对不对？但戴德生站在了马里逊的肩膀上。所以各位，有可能你一生想做的事儿，你做不了，但是就像但以理一样，但是连这样你都可以服侍神。但以理是在公元前605年被掳到巴比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这个又让我们有点惊讶，对不对？按我们的想法，近前的人留到最后一批呗，先把邪恶的给打了。他是第一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以理整个人生全活在巴比伦，后来他也经历了马代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所以但以理一生真是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个一个又一个帝国他还在啊，巴比伦灭了他还在，对不对？所以这一卷书是整个横跨被掳时期的一卷书。但这个本身也很安慰啊，当年掳他去的巴比伦都灭了，但是他还在常青树，对不对？他不仅在，甚至越来越位高权重，对不对？你就知道了，很多人讲但以理书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讲了，对吧？感谢赞美主，哎呀，我们要高官，要厚禄，要名望，在巴比伦王宫里我们要效法但以理。抱歉，你还真没效法但以理。至少如果效法但以理的话，就敢做但以理做的那些事，但没有一个人说这样话的人敢做但以理干的那些事啊。所以呢，效法但以理不是效法但以理的成功，是效法但以理的受苦。成功不需要你效法，成功是结果，果效是结果，受苦才是要效法的那个真正踏踏实实的过程，对不对？是的，敬畏神，敬畏神的心智，因着敬畏神就必然受苦，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但以理书呈现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当年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但以理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你仔细想一想，十几岁的少年人有没有可能正在青春期？国破家亡呀，对不对？是不是国破家亡？有没有可能他的父母就死在耶路撒冷破城的战争当中？然后正处在青春期的小孩离开故土，两眼一摸黑去到巴比伦，明天会不会活下去不知道。并且说一点刺激的，很有可能但以理就是太监。你千万不要以为但以理是人中龙凤，在人眼中的人中龙凤。你记不记得他刚到巴比伦的时候是在谁的手下服侍？太监长。哎，谁在太监长的手下？通常是小太监在太监长的手下吗？但以理当初去巴比伦的时候是奴隶中的奴隶，他不是以宰相的身份进入巴比伦的，他是奴隶中的奴隶，对不对？太监长本身就是奴隶嘛，而他又是在太监长的手下，你说是不是奴隶中的奴隶？所以人生当中深重的苦难极有可能临到他的身上。你说这个合理吗？你仔细想哈，各位，人世间七八十年经历所有的事儿都是合理的，只不过我们不想去经历那些事罢了。加尔文看着他夭折的长子，路德抱着他夭折的小闺女，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宗教改革，却不知道他们遇见了这样的事。所以上帝使用巴比伦，使用但以理生活在巴比伦，不仅仅是在巴比伦做见证服事，也是在巴比伦受苦，每一天如履薄冰，对不对？在第一章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危机，上帝把这群少年人带到巴比伦，巴比伦王想要去同化他们，把他们改了名字，让他们吃巴比伦的食物，让他们学巴比伦的语言，让他们掌握巴比伦的智慧和知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对他们好，这是在怎么样同化他们，利用他们。多少人在这样的童话当中已经把巴比伦当成了上帝祝福他们的表现，对不对？你看我因着信奉上帝，考研成功了，考公务员通过了，在军队里做了团长，仕途一帆风顺。哎，这样的见证听得多不多？至少前几年听得很多嘛，这几年连这样的见证不敢做了，因为要知道他做了团长，可能旅长会去找他，对不对？但是前几年都是在做这样的见证呀。但是巴比伦，但以理在巴比伦就是这样度过的。第一章遇见一个深重的危机是什么？吃饭，饮食。但以理不吃。不吃巴比伦的食物，只吃青菜白水。你知道这个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呢？你以为你是谁呀？并且他说这样的话羞辱了巴比伦王，你知道吗？他怎么说？我们不愿意让这样的食物来怎么样玷污我们自己。喂，你是谁？王的食物能玷污了你？你以为你是谁啊？ 不要说的这么尖锐嘛，对不对？你委婉一点，最近胃口不好，吃不了大鱼大肉，对吧？这样是不是就更委婉？这样是不是就不容易触怒巴比伦王的怒气了？这样是不是更容易通过？但是但以理敏锐地发现，这不是一场关于食物的征战，这是一场关于信仰的征战。他说这句话就意味着有可能被杀头，你不要以为这句话那么简单，他说这句话是找死，你知道吗？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当中，你敢说这样的话吗？这不是找死吗？但是稀奇就稀奇在这里，上帝居然就照他的心智给成就了，表明上帝悦纳了他的这个心智，并且他又白又胖，吃的还就是还很健康。哇，这个就是上帝超然的主权在保守他。但我要告诉你，上帝超然的主权保守他，不是在狮子洞里火窑里才开始的，是在把他带到巴比伦王宫的时候就开始了。你以为但以理得胜是在狮子洞和火窑里才得胜的，狮子洞火窑只是他得胜的结果，只是他和他的朋友得胜的结果，他得胜是在第一章那里就在征战，是在不怪跪拜那个金像的时候就在征战，是在照常祷告的时候就在征战，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没有遵照那个拜偶像的条例，他愿意继续的去敬拜上帝，而继续敬拜上帝唯一的结果不出所料就是个死。他哪知道在狮子洞里狮子不吃人，他哪知道在火窑里火不烧人，他只知道是必死无疑了，但是即使必死无疑也得敬拜神。这个就叫信仰。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依然不是整个但以理书的重点。虽然我特别想提这一点，但这不是但以理书的重点。我特别想提的原因是因为今日我们都特别的不像但以理，我们特别的像跟但以理的相反面。但以理当年面对巴比伦帝国，我们今日面对古老的东方帝国，我们的处境我告诉你几乎一模一样，就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我们的处境比他更轻微而已。除了程度上轻微，在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他要来同化你，他要你拜偶像，他要你遵行他的政策，他可以说你信可以，但是对不对，但是不能祷告，但是18岁以下不行，但是不能超过多少个人不知道。这些的但是，我问你，巴比伦王有没有不让但以理信耶和华？没有，就是在信耶和华之外再加一个嘛，再加个我，再加个巴比伦的神，在符合巴比伦政策的前提下，信仰是自由的，对不对？就30日不祷告，憋一憋不行吗？30日之后你该祷告祷告嘛，对吧？你这是干什么？把全国都陷入到被逼迫的光景当中，就你能，就你属灵，就你勇敢。人家明明说了就30日，你看人家不是不让我们信，人家没不让你信吧，就30日可以不祷告，你就非得充能，并且你祷告，祷告是内心的，上帝又不管你外在， 你祷告祷告吗？你在自己卧室里去祷告，你还故意打开窗户，一天三次，生怕别人看不见，血气之用。好出风头，把整个在巴比伦的犹大人都陷入到了被逼迫的光景当中。人们会不会这样想？但以理，人们想的这些的处境甚至似乎都有点道理，你知道吗？如果但以理在自己卧室祷告，对不对？ 对 呀。但我必须问的是，在整本但以理书当中，但以理一连三次打开窗户在那里祷告，上帝是赞同的还是批评的？对，这才是最本质的，上帝是赞同的还是批评的？为什么？因为但以理敏锐地发现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而不是关于个人的灵修敬虔而已。今日多少人把两个国度的征战给矮化为个人的灵修敬虔而已的一件事，说我们只要内在灵修敬虔爱主就可以了，外在的形式都不重要。如果是在和平年代，没有冲突年代，这句话还真有道理。但是如果在两个国度征战的前提下这样说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犬儒心态啊。啊，真的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自己何尝不是这样的人？这把两个国度的征战更激烈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就表明我们常常在一场国度的征战当中忘记了那个图景和图画，表明我们是专顾自己的人。今日多少的基督徒不是在国度的层面上来思考信仰，而仅仅把信仰矮化为一种个人生命的操练而已。一旦做成功的做出这种矮化，就必然的滑向一种不一致、虚伪和一种就逻辑上的不一致、虚伪和一种避免与罪恶征战还找到一个很属灵的借口的地步。哦，但以理书太扎心了。好，我们来看但以理这一生。他在巴比伦王他在巴比伦经过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他，所有神的百姓都在王朝的更替当中像浮萍一样动荡，没有安稳，对不对？因为在巴比伦都亡了，波斯帝国又兴起来了，眼看城头变换代王旗，在这样的王朝的更替当中，到底谁在掌权？一定是上帝在掌权。因为如果仅仅是人间的帝国换来换去，你知道每一次人间帝国的更替最遭殃的是谁？我告诉你，比百姓更遭殃的是奴隶，对不对？那些奴隶都是去送死的对象。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王朝更替当中，新的皇帝上来通常要杀宫女和太监，对不对？清洗一遍宫廷所有的这些奴仆，全部换成他自己的人。你说这些奴仆有什么错？只不过是侍奉过老皇帝的人，但是通常都是要杀掉他们的。当然不是所有人，很多人命运是相当悲惨的。所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神的百姓在这样的大历史当中该如何的生活？这就是但以理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但以理书， 至高的神用他的至高主权治理了全地和所有的人，所以神的百姓应当在逼迫面前有勇敢和忠心。前半句是神学，后半句是应用。可悲的是，今天几乎所有基督徒都相信前半句的神学，都拒绝后半句的应用。至高的神用他的主权治理的全地和所有的人，这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的？神的百姓应当在逼迫面前勇敢和忠心，这是不是我们都想逃避的？是的，我自己都想逃避，我相信你们也跟我一样软弱，也想逃避。或许有些人比我更刚强一点，但我不敢说能比我刚强到哪里去。那怎么办呢？就是不断地把自己后半句的处境带到前半句的神学当中来，兼顾自己的信心。信心是被神的道兼顾的，信心也是被处境动摇的。只看处境，信心越来越像风中的树叶在摇摆。只有看神的道的时候，信心才能够扎得稳。请注意，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先知一直在用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来称呼神。你有没有发现，以赛亚、耶利米他们全是这样子的，耶和华。耶和华是一个立约的名字，表明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是耶和华，是你祖宗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你的神，对不对？这是一个立约的名字。但是在整本的但以理书里，除了第九章因为他引用了耶利米书当中这个耶和华的称呼之外，在整个但以理书当中都没出现这个词。但以理书用的另外一个词来称呼神，叫做至高者。至高者，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但以理没有用耶和华这个名字，而是用至高者。为什么？不是因为耶和华已经不是立约的神了哈，是因为但以理要强调他所信的神是全地的主宰，而不仅仅是一个犹太民族的部落神而已。如果在巴比伦他用一个犹太民族的部落神的名字来称呼这一位神，大家会怎么想？众神之一而已，并且是比较低的神。 对 啊，敬拜这位神的子民成了奴隶，成了亡国奴嘛。所以但以理故意不用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要告诉整个巴比伦帝国，他们的神是掌管巴比伦的神，他们的神是掌管全地的主。所以在这卷书当中，连这个称呼都是有意义的。好，简单的来梳理但以理书的结构。一到四章告诉了我们背景，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告诉了我们背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都被掳了。第九章告诉我们被掳时期快结束了。第二章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王看到的异象，就是代表着整个世界王朝的高大的塑像。第九章被掳结束之后，我们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也看到了王朝的异象，对不对？第七章再次提到了四个王朝。所以呢，在整体上来讲，但以理书是对称的，就前半部分跟后半部分对称，这在希伯来文学当中被称为离合。好，我们简单看对称哈，一到九章的这种对称，这种对称表达的是神是掌管全地的神，因此他的百姓被整个的世界来逼迫。我们来看第一章跟第九章对称。第一章，神的百姓被掳在逼迫当中；第九章，神的百姓将要从被掳之地归回。一到九章对称。 第二章跟第七八章对称，第二章讲到在异象当中讲到的是神击败了世上的四个王朝，第七八章讲到的是神设立的国击败了这四个王朝。第三章跟第六章对称，第三章讲到是尼布甲尼撒这位骄傲的王把自己看作神来逼迫神的百姓，第六章讲到的是伯沙撒这个王把自己看作神来逼迫神的百姓，然后第四章和第五章对称分别讲到两个王的谦卑，四章尼布甲尼撒的降卑，五章伯沙撒的降卑，当然他降卑的到一个地步就是死的地步，对不对？这就是直接让他死了，也是一种降卑，对不对？所以这种的对称呢，其实你就知道说中心就在人间的王降卑，外围从外围打进来的，四章五章是但以理书的一个中心，就表达的是果然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在两个王的降卑中间，我们看到了核心经文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当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尼布甲尼撒不可一世，从他的口中来看到对那一位至高者的认识。哎，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甚至是不是一度以为尼布甲尼撒信主了？所以我要告诉你，事实上呢，认识神跟信靠神其实是两回事。连魔鬼都认识神的伟大，连魔鬼都称呼耶稣为至高神的儿子，难道魔鬼信主吗？魔鬼不信，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尼布甲尼撒就信主了，他只是在被神击打当中，神让他认识了这个真理，对不对？所以这卷书的核心信息是神降卑了外邦的君王尼布甲尼撒，虽然他是犹大的征服者。哇，这个就有意思了，对不对？他曾经让犹大灭亡的是谁？ 表面上看是尼布甲尼撒， 表面上看就是尼布甲尼撒，对不对？他让犹大灭亡了，毁坏了耶路撒冷，拆毁了圣殿，对不对？表面上看就是他主导了整个犹大的灭亡，他得胜了，但是上帝反过头来又使他降卑，就表明让犹大灭亡的不是他，是上帝，他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工具如果不听话照样可以让他降卑，上帝可以让犹大降卑，也可以让尼布甲尼撒降卑，上帝让谁降卑谁就得降卑。所以两个概念是一致的，第一个概念整卷书都围绕着君王在上帝面前的降卑而写的，整卷书都围绕这一个。但是第二，前半部分的叙事就是一到六章可以帮助我们后半部分的意象，意象也是这个主题，就是前半部分用叙事的方式说了一遍的真理，后半部分用意象的方式又把这个真理给说了一遍，这就是但以理书的结构。所以我们就用从它的核心往 外围来扩哈，我们先从它的核心来看，然后一直往外围来扩的来看。我们先看第四章和第五章，在这两章当中给我们呈现了两位骄傲的君王，对不对？甚至他们骄傲到一个地步，基本上就把自己当作天下共主、天子或者是天下的王，他们似乎按着自己的心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他也确实征服了列国，对不对？他认为自己是万王之王。这两位君王，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尼布甲尼撒确实是巴比伦的一位非常雄才大略的君王。在第四章的前半部分，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对不对？梦里一棵大树，各样的鸟在上面栖息，像不像他？真像。巴比伦真是这样的一棵大树，巴比伦王真是这样一棵大树，列国都在这棵树的底下来仰仗这棵树的鼻息活着，对不对？但是突然之间这棵树就被砍倒了，哇，看到这个画面就很震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就想要来解梦了，这一位尼布甲尼撒。但是好巧不巧，无人能解，对不对？他就解不了这个梦。解不了这个梦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你记不记得解不了这个梦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人家自己做的梦，人家忘了，忘了，你得给我解出来。这个就是典型的什么？典型的暴君的一个特质嘛，就是我自己的梦我不知道，但是你得给我说我做了什么梦，然后你再把这个梦给我解出来。看起来是无理取闹，对不对？但是这种君王的无理取闹恰恰是神的先知登场的开始。为什么？如果他的梦说出来了，有没有可能那些装神弄鬼的人来解解，对不对？捡好听的说嘛，对吧？龙心大悦就可以了，就凸显不出来这个是神的作为了。所以连这个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于是但以理开始出场。但以理一说你做的是这样一个梦，果然你不讲究他想起来做的果然是这个梦，对不对？哇，这个就不是人所能做的事了。并且这个梦竟然他都给你讲出来了，他的解释也是啊，也是真实的，对不对？于是但以理开始向他解梦。当然这个解梦的恩赐是上帝赐给他的。但以理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说，王啊，讲解是这样的，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什么数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这个讲解刺激吧。圣经没有说当时尼布甲尼撒有没有相信但以理，我估计恼羞成怒的成分也很高。但是最终这个事果然应验了。过了十二个月一年，他正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再一次夸耀自己，看哪，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个时候话尚未说完，话音刚落，天上的声音直接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于是当场就疯了，对吧？像野兽一样。当然最终他失去了治理能力，但上帝让他恢复，他重新恢复了国位。恢复了国位之后，让我们知道他真正的认识到他不是至高者，上帝才是。你知道让他认识到他不是至高者太难了，因为在整个巴比伦他真的是至高者，对吧？但是他不是。好，让我们进入第五章。第五章是另外一个王，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死了，掌权的叫伯沙撒。有圣经学者研究说伯沙撒很有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而不是儿子。 伯沙法并没有啊、有的时候就容易这样哈。如果一个王在位的时间特别长，会把他的儿子熬死的，以至于就只能他的孙子来接位哈。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哈。但是伯沙法并没有从这一个尼布甲尼撒的身上学到功课，他举办了什么盛大的宴会，并且用从耶路撒冷圣殿掳来的各样的金器银器作为这个宴会的餐具。哎，跟前任一模一样几乎，对不对？只不过这个时候他得的意象更恐怖了，突然之间在觥筹交错之间，在宴会上突然在粉墙上用手指写字，这个给宴会带来了恐怖的气息，对吧？你知道这场宴会的背景是什么？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希波战争。希波战争就是这场宴会的背景。当年这个不是希波战争，是波斯跟巴比伦之间的战争，不是希波战争，我说错了。波斯跟巴比伦之间的战争，当年波斯帝国兵临城下，十月围城。你知道兵临城下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召开宴会？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对不对？军民同心，一起抵抗波斯帝国，这是他的目的嘛，对吧？但是在这场目的当中，你突然发现他为什么要把耶路撒冷的器具拿出来用作宴会的器具？你仔细想一想他的心态。咱家祖上辉煌过，咱们的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看看我把曾经在列国掳来的这些器具给你拿出来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的神多伟大，多有能力，一定是得胜的神。这是在鼓舞士气，他是有他的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发摇鸟风，突然拿出圣殿的器具来用，他有他的政治目的，用这个在群臣面前告诉他咱们的神最厉害。你说按人间来想，君王这样做很有智慧啊，这不就是一个正常的君王的逻辑吗？对不对？但是他没找对人，欺负到耶和华的头上来了，对不对？你说你比迦南地的诸神厉害，我承认啊，不，我也不承认，反正都是假神嘛，对吧？也厉害不到哪里去，都是信的都是鬼，反正你非得说你这个鬼比万军之耶和华厉害。于是万军之耶和华当场就发怒了，在指头上写字，写的是什么？他写的让这个伯沙法当天就这个脸色变了，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撞，对不对？并且无人能够解释这个字。他写的字其实是尼尼尼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解释是尼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放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就是那个乌法尔辛，就是你的国分裂归马代人和波斯人。然后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流士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发现自招咒诅，对不对？本来大宴群臣的目的是兼顾自己的国位，然后最终当夜就死了，国破，国当夜就破。所以人的阴谋诡计没用的，神至高的主权让他认识自己不过是个人。所以这两位君王的降杯让我们看见说，无人能够与那个至高者相比较。至高者掌管了巴比伦，掌管了最不可一世的巴比伦，这是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对称。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章和第六章的这一个的对称。 那在我们看来，至高的主神至高的主权与骄傲的否认神的君王相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就是第三章和第六章发生的内容，神的百姓与残暴的君王在这里相遇了。第三章讲的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事儿。这个时候呢，但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规定，什么规定呢？造一个金像。哎，有的时候暴君做事哈，你这个都很难想象。但是他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宣扬自己嘛，就是骄奢淫逸的目的就是为了高抬自己嘛，就是让自己被全国人民知道嘛。礼部在古代是为了皇家的威严而服务的，让皇家越来越觉得不食人间烟火。在皇家在古代被称为天家嘛，天家，其他人都是如猪如狗的，天家的威严，越用这些看似庄严的、肃穆的、宏大的场景，越能衬托出天家的威严，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并且中间的细节有鼓瑟、琵琶、琴、笙箫，有这个怎么有总督、钦差、巡抚各样的法官，有谋士，然后整个的环节是非常的隆重和盛大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这个时候发生的事儿，其实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怎么样？不去拜。当他们不去拜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各位，我告诉你，即使全国所有人不拜，只有一全国所有人都拜，只有一个人不拜，那他就失败了，他的权威就受到挑衅了，对不对？如果全国都高呼万岁，只有一个人说皇帝没穿新衣服，那一位皇帝，所有人对他的夸赞都烟消云散了。就因着这一句话，所有人的夸赞都让他觉得不仅是不是荣耀，反而成了羞辱了，对不对？所以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干的就是这样刺头的事儿。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但以理那么的尼布甲尼撒那么的恼羞成怒？尼布甲尼撒怎么说？第十五节说，如果不拜，后果是什么？并且他还留了余地，对不对？你们再给你一次机会哦。当时可能没想好，宗教头脑一发热就不拜了，对吧？再给你一次机会，再听角笛、琵琶、琴、瑟、笙各样乐器的声音，如果服服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哇，够宽宏大量了吧？对我们基督教还是可以的哦。若不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又给机会，又威胁，又彰显自己的权柄，是三重的攻击哦。哎，这个时候你觉得挑战大不大？这个挑战太大了，太大了。因为什么意思？下一刻要死要活，就这两条路了，就是下一刻的事儿，对不对？就是这个抉择了。然后你知道第十六节才是让我们最震惊的事。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各位，不必回答你什么意思？别谈了，不跟你谈，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容我回去想考虑考虑，你千万别回去考虑， 你回去考虑就没有办法，直接说这件事不必回答，这是得胜的开始，对不对？并且他说了，他为什么特别说这句话？十七节被很多人理解为成功神学的说法，对不对？你看，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不是的，十七节在回答什么？十七节在宣告至高的神比巴比伦王更大，他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对不对？他在宣告这一个神学真理，不是在他追求成功神学，是这个。因为尼布甲尼撒自己说了嘛，有何神能救我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对吧？他说我的神比你的神比你大，说的是这个，又是一句找死的话。君王易怒的，对不对？然后第十八节说出了信心之语，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各位，什么叫即或不然？就算我所侍奉的神不救我，我就直接死了，我也不敬拜。所以三点，第一不必回答，第二我的神最高，第三我的神让我当天死我也不拜。这三句话成了今日中国教会最难说出的三句话。因为这三句话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但是我要说，是神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因为最终在火窑里，你要知道，尼布甲尼撒观看的时候，他明明扔进去三个人，为什么有四个人？并且第四位的相貌好像人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主的教会即使在火窑里，主的子民即使在火窑里，主也与他们同在。这意味着这件事，主的子民，主的教会常常在或大或小的火窑里，但没有哪个火窑耶稣基督不在那里，没有一个火窑耶稣基督不在那里。并且最终极的最大的火窑是耶稣基督进去的，我们没进去。尼布甲尼撒曾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答案是耶稣基督能。耶稣基督拯救的方式就是他亲自进入了火窑。这就是火窑的故事，第三章。然后我们跳到第六章，我们看狮子坑的故事。狮子坑跟火窑几乎是另外一个翻版，对不对？这回不是尼布甲尼撒了，这回是大流士。但以理被投入到狮子坑里，那个时候其实但以理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了。这是过了几十年之后的事儿哈。并且你有没有发现，波斯帝国的宗教政策其实比巴比伦的宗教政策宽松的多，你发现没有？巴比伦让你直接拜偶像，波斯帝国呢？波斯帝国好像也仅仅只是让你在这三十天不要去祷告而已，三十天过后爱干啥干啥。什么意思？只是这三十天吗？并且这又不是一个常规的禁令，只是一个特别的禁令，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事的背景是什么？那个时候但以理位高权重，真的位高权重，对不对？敌人想找他的把柄找不着。各位，如果敌人找，如果但以理贪污受贿，如果但以理有其他的罪的话，压根都轮不到这个试炼，你知道吧？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轮不到这个试炼的原因了，对吧？敌人实在找不着把柄了， 也没有绯闻女友，于是他们就只好抓住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儿，就是但以理是一个委身于上帝的人，他常常祷告，这个事儿好像他的同僚都知道，这个事儿应该就很著名了，对吧？这见证很大，于是他们就合起伙来去说服大流士下一条奇怪的禁令。各位，我总是觉得哈，暴君下的很多禁令都很奇怪，你知道吧？这条奇怪的禁令是什么？禁止向任何神祷告，除了向大流士之外。就是30日内，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都扔在狮子坑中。我真觉得这群人啊很能抓住王的软肋啊。王喜不喜欢这样的禁令？再一次让自己当神的机会嘛，至少这30日所有人所有神都得在他以下，对不对？他是绝对的，至少在这30日内他超过了任何神，他超过了任何人。不要去敬拜任何人，不要敬拜任何神，只敬拜他一个。王是很喜欢这些东西的，虽然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于是就加盖玉玺，定了禁令啊。这个一旦加盖了玉玺，你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可更改，对不对？然后第10节，6章10节很有意思，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什么意思？不是不知道，对吧？不是莽撞，是知道，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其实也不是说他平常不祷告，知道了之后故意去祷告，人家只是平常就这样祷告。意思是什么？人家只是这个信仰不能被这个破坏，因为他认为这个信仰比这一个30天的禁令更重要。不是说他平常都不聚会，出了政策之后才开始聚会的，是平常他就聚会，出了政策之后还聚会，平常就敬拜神，出了政策还敬拜神而已。为什么？因为那个政策不如他敬拜神重要。所以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祷告祈求。什么意思？捉当捉奸呀，直接到他家里去，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祷告恳求，肯定埋伏在房子周围等好了，挖好的坑，对不对？这个场景很形象吧。你说但以理有没有可能知道这是挖好的坑？我觉得知道是人之常情嘛。于是12节说，他们便进到王面前提王的禁令，然后说，王啊，30日之内，就是这条禁令，对不对？甚至你知道王听见了这句话，都一心想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王这还真是对但以理不错了吧。但是15节说，那些人纷纷聚集来见王，逼着王说，你要是改了这个禁令，你就威严扫地，你的话就等于放屁，对不对？于是王就下令，人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的口中。甚至王扔他的时候，都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然后有人就把堵住了，对吧？王就回宫去睡觉，整夜难眠呀。你就知道这个王对但以理多好了，对吧？整夜难眠。次日黎明，什么叫黎明？天刚亮，王就急忙跑过来，跑到狮子坑那里去，要去看但以理。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能不能救？ 所以但以理说神堵住了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儿。所以你看，他就从狮子坑里被拉上了，身上无伤。王就下令把控告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扔在坑中，他们还没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哦，原来不是狮子不饿，对不对？饿坏了呀，神封了他的嘴，封了那么，这是违背狮子本性的一个事儿，对不对？不吃人的，不吃肉的狮子是违背本性的，但神掌管了他，不让他吃，但以理等着来吃那些恶人。所以大流士再一次的赞美神。这个故事的要点是什么？这个故事的要点是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神仍然掌管着一切。他不仅掌管君王，他还掌管狮子。是的，他掌管狮子这件事儿，我们很安慰吧，虽然这个应用很偏哈，但是这个信息的一个次要应用也很重要，就是虽然神掌管万有，并不等于说神的百姓就不会有挑战、逼迫和患难。那个患难的过程好像一点都没有省略，你发现没有？那个患难的过程，但以理每一分每一秒在狮子坑里是不是一个煎熬？你跟一条狗在一起你都害怕呀，跟狮子在一起，跟一群狮子在一起，世上敬拜神的百姓可能会被各方来逼迫，但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提醒我们，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但是神会掌管着这一切，神忠心的仆人一定会受逼迫，但至高者仍然掌管着全地，掌管着君王，掌管着狮子，也掌管着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这是上帝国度尚未完全但终将到来的一个过程。这是但以理书的第二部分，三章和六章。